第四十二章，约伯回答上主说：我知道你事事都能，你所有的计划没有不实现的，是我以无知的话使你的计划模糊不明，是我说了无知的话，说了那些超越我智力的话，请你听我发言，我求你指教我。以前我只听见了人说有关你的事，现今我亲眼见了你。为此我收回我所说过的话，坐在灰尘中自惭自悔。上主对约伯说完这些话，就对彻满人阿里法斯说：我应向你和你的两个友人发怒，因为你们讲论我不如我仆约伯讲论的正确。现在你们要牵七头公牛和七只公羊到我仆约伯那里，叫他为你们奉献全燔祭，也叫他为你们祈祷，因为我要看他的情面，不惩罚你们的糊涂，因为你们讲论我不如我仆约伯讲的正确。于是彻满人阿里法次、舒亚人比尔达德、纳阿玛人佐法尔去依照上主所吩咐的做了。上主就看了约伯的情面，饶恕了他们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之后，上主就恢复了约伯原有的状况，还照约伯以前所有的加倍的赐给了他。约伯的兄弟和姐妹并以前相识的人都来看望他，在他家中同他一起用饭，对于上主降于他的一切灾祸都向他表示同情，安慰他，每人还赠给他一枚金币和一个金戒指。上主赐给约伯以后的福分远胜过以前所有的，他拥有一万四千只羊、六千匹骆驼、一千对牛、一千头母驴。他又生了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。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，次女叫科基亚，三女叫科楞哈普克。那地方的女子没有比约伯的女儿更美丽的。他们的父亲也使他们和兄弟们一样分得了一份产业。以后约伯又活了140岁，见了他的儿子孙子，直到第四代。约伯寿高年老，尽享天年，而后遂与世长辞。